默契。 其实我宁愿你唔讲嘢，好过讲。 佢哋对你嗰份嘅尊敬，完全就喺短短头先新闻时段嘅时候已经 feel 到啦。 喂，我想讲咧，佢哋两个咧系。既激心有陣時又窩心嘅， 係 窩心嘅嘢咧，即係都算係客套説話，就唔講咁多啦。 因為佢哋而家聽唔到。 唔係，因為最緊要嗰樣嘢就係喺我心目中，我只會記住佢兩個嘅手腕嘅啫。即係好嘅嘢，我盡量去逼自己唔好記住，因為我發現對呢兩個僆仔係唔可以咁好 的。即係唔可以太愛佢嘅，有啲人係。 係啦，因為你越愛佢咧，佢越咧 得戚。 得戚，跟住之後咧就會越搞你噶啦， 係 啦，即係玩你啊嗰啲咁樣啦，咁或者咧越係當你冇到嘅，咁就等於好似咧媽媽節就嚟嚟啦一樣啊，你越關懷啲仔女咧就越係會激到你好嬲豬啊！ 都係、哦，咁但係嗱，聽日就已經係母親節啦， 係啊， 兩位準備好點樣慶祝 禮物啊？係咪啊？講緊 啊，唔一定係禮物嘅，但係要準備。即系要做啲嘢咯， 系， 梗系有啦， 劲啊，我有啊， 你有咩准备先？ 你够胆讲话你有、啊，你咪后你同我讲嘅，唔系咁啊？ 嗱，多多少少都有少少准备嘅， 系， 同埋咧， 准备去准备咯， 唔系唔系，自己用剩嗰啲护肤品， 阿妈 就谂住俾阿妈，或者买完护肤品之后送啲试用装就俾阿妈， 喺个柜底度拎出嚟，阿妈我知道你未试过，想俾你试下先， 你啱用我再买一支俾你， 系啦，哇，真系好嘅意见啊！ 孝顺女， 系不过我自己咧，其实就唔系真系买咗一大份礼物咁样嘅，因为咧我全家人咧，其实对于节日咧都冇乜好重视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作为仔女嘅，去到呢个时候，梗系要问下妈妈有咩想要啊，或者想食乜嘢啦，基本嘢啦。咁其实系未有定案嘅，咁我哋都冇 book 位嘅。不过当大家都冇定案嘅时候，我准备咗少少，我准备咗一束嘅香簡花。咁、咧，其实又冇鮮花咁贵啦，同埋个样都靓仔似真嘅，同埋咧上网订，跟住有埋咧心意卡啊，同埋有啲闪灯咁样噶。 你攞咗未噶？ 梗系攞咗啦，做一个礼拜攞几有心。 喂，但系喺呢度咧要补补天气先，因为咧天气预测啊，今晚同埋而家下昼啦，就系咧天晴炎热嘅。咁所以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咧你个番简花会唔会溶噶？ 梗唔会啦， 变简液。 其实你系咪 简液化？ 冇咁唔襟嘅。 你妈妈系咪已经见到个实物噶啦？ 梗系见到啦。 哦，你都仲可以偷运到睇佢唔发觉嘅时候。运咗翻屋企， 但 系 你可 唔 可以讲？ 唔系诶，佢而家应该忙紧，唔得闲听收音机。 同埋你早几日已经攞咗翻，你收喺边咧？ 嗱，花呢样嘢咧，我可以话唔系送俾佢噶嘛，我当系人哋送俾我嘅，跟住去到星期日嘅时候送俾佢。 我思怡真系人哋送俾佢，跟住送翻俾佢嘛。 喂，但系 唔系嘅，你唔好理。 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样同你阿妈讲，一到母亲节嘅时候，我妈话啊咁熟口面嘅，咁跟住嗱两样嘢嘅啫，一系你系讲大话，一系你系转赠。两样都衰嘅、哦， 又或者通常呢啲其实女仔同阿妈冇分别嘅，梗系想攞出街炫耀噶啦。你摆咗屋企几日之后先话送俾佢，佢冇得攞出街炫耀咯。 哦，系、哦，即系要提早送系嘛，等佢有三日可以炫耀到星期母亲节嗰日。 都唔使嘅，你可能你晨早咧，嗱你早个月起身拎落街先，跟住就打电话 call 佢落嚟，喂阿妈有嘢俾你啊，咁佢咪可以喺街嗰度炫耀咗先啦。 系啊， 摆喺楼下看间 系 嘛。 系管理处嗰度有嘢俾你啊。 喺度， 跟住看间阿伯咧就话：，哇，你个女啊，特登啊，妆都冇化啫，踢住拖鞋攞个扎花落嚟，都唔明点解要摆喺度嘅，直接俾你咪好咯，爆呢啲嘢出嚟。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咧。其实环保都冇话唔好啊！嗱，即系假设你有人送嗰啲花俾你，然后你再将佢改装，再送俾阿妈，得唔得先？即系你又悭翻笔啦，咁然后又可以大家开心。 即系唔好话我妈，如果我收到我唔开心先咯。 点解啊？我搵第二样嘢再包，然后上面再加啲 decoration 啊，装饰。 咁同圣诞节你将嗰啲你唔要嘢转赠嗰个心态有咩分别咧？请问， 即系我哋一家人啊嘛。 系咪问师培？如果你收到啲二手嘢，你开唔开心？ 唔开心，但系如果唔知道就冇所谓。 如果你 但系问题你 知咩？ 系你做到都几着迹，人哋系好难知嘅，即系嗱又调翻转将心比己，即系如果有个你心仪嘅对象送咗样嘢俾你，跟住后来你发现系转赠嘅，咁你多多少少都扣分嘅啫。 咁扣晒添啦，梗系如果心仪对象。 喂，我问你个问题，你心仪对象送一个转赠嘅嘢俾你，你唔开心多啲，定系送一样老翻嘢俾你唔开心啲啊？ 哇，好难拣、啊。 即系咩手袋嗰啲啊？ 系啊。 哇 ！A4 手袋，你会边样唔开心啲？ 嗱，咁睇下送啲乜嘢啦。即系如果系可能系包包嘅，其实佢系转赠嘅，但个包包本身好有价值嘅，可能成万蚊嘅。 讲到我好似好肤浅咁样啲，咁啊转赠都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系普通嘢嘅，即系可能花啊、小礼物啊呢啲，就最好就唔好转赠咯。系、啊， 咁你 讲翻 你自己听啦，知唔知啦？你啲番碱花都系收翻埋去买个第二份俾阿妈。 真系我买嘅， 你插喺冲凉房嗰度，跟住阿妈知道咗起身洗面，咦？我即刻用到咯， 系啦。咁讲到咁劲啦，唔系讲到我咁渣啦。你哋有冇咩咁劲先 ？Vincent 讲先啦，梁学希。 嗱，前两日咧，咁我突然间惊觉听日系母亲节， 惊觉。 跟住然之后咧，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多 trailer。 嗱，点解我知咧？就是、因为 礼拜。 嗱， 因为你要交 trailer， 因为嗰啲 trailer 系我做嘅。跟住我收到，咦，系咁、哦，然后咧就发觉出事啦。 嗯。 咁啊，咁谂下谂下去边咧？咁啊谂咗啊，唯有要订台咧，就是、去啲好偏远嘅地方。 嗯， 嗱，一系就要坐船嘅， 嗯， 一系就喺山上边嗰啲。咁我拣咗去山上边。 嗯， 咁然之后咧，咁啊打去订啦。咁然之后梗系无谓啦。 嗯， 跟住嗰个哥哥仔好好，佢话、嗯：哦，先生唔好意思啊，你嗰日咧爆晒啦。 你咪一早讲明话同妈咪食饭啊，同个先生讲。 哦，唔使，咁你母亲节咁断估都唔会即系出去拍拖啦，系嘛？ 可能会噶， 都得。咁但系系啦，咁 anyway， 咁嗰一日佢就跟住话，嗱，你介唔介意早啲嚟啊？咁样，反正我都谂住食 lunch， 我本来系唔知 book， 话 book 十二点咁样嘅。我话几早啊？佢话十一点啊。不过你十二点半我俾翻张台我咯。 哇，咁赶啊！ 系啊，唔系啊，咁嗰位 仲要嗰个问题系，我系佢阿妈，我唔出，晨早出到去咁鬼远去上山顶。 我阿妈好早起身噶， 八点钟起身去食午餐， 个胃都未开，仲要赶住走添。 今日真系我八点零钟就要出门口啦，咁因为都下山长水远，咁跟住去到咧。咁嗰個人就突然間，即係本來你已經係收線，咁佢突然間 offer 我呢樣嘢，咁我諗都冇諗，哦好啊，你幫我 check 一 check 係咪得啊咁樣，佢話啊得啊得啊，真係有啊，咁、我幫你訂咯喎。 梗係啦，十一點鐘邊個會帶阿媽去食啊？ 跟住我本來想話俾你聽，嗰位係流利英語嘅外籍男士嚟嘅，聽把聲幾好聽，我本來諗住話啊， 靚仔㗎。 听声几靓仔嘅， 你食完饭影张相嚟睇下， 介绍俾阿母。 嗱，问题就嚟啦，对唔住啦，阿母真系，我翻去我同我妈谂住讲话，喂，嗱，阿妈，我已经安排好一切啦。 嗯， 跟住我妈话，去乜鬼啊？嗱，佢唔系嫌早，佢只不过系话山长水远，你供咗上去食完餐饭走翻落嚟咧，嗰样嘢好似好费时失事。 咁咪即系嫌紧你咯，梁学希。 嗱， 咁简单，你阿妈已经对你好好啦，兜个圈去同你讲，你都听唔明。 嗱，我妈咧系一个好好节俭嘅长辈嚟嘅，咁佢跟住就话啦，其实有时唔使使埋咁嘅钱嘅。 嗯， 咁我哋去，咁我话母亲节都要做啲嘢噶， 节俭啦， 系唔系我过唔到？我节俭我都唔介意。哇！佢嗰個 counter offer 咧，比節演更加緊要嘅，對於我嚟講， 即係你問佢 震撼啊， 係問佢想做乜啦？ 係啦，跟住佢話，不如去石梨背水塘嗰度行下啦，咁樣。 哇！ 跟住我話，佢話，哎呀，咁你真係好趁好天出去行下嘛？我話，好熱、啊，我話同埋咧附近。冇嘢食噶， 阿妈都去翻山顶啦，不如。 跟住 山顶好靓噶，阿妈你过去啦。 系啦，跟住佢 睇下先，阿妈。 系啦，跟住佢话：嗱，你谂下，你去到，如果你去到山顶，你行完嗰个圈都冇去石梨背水塘咁好， 系咪兜到个圈咯？山顶啊嘛。 即系嗱，即系佢要山景定要呢个湖景啦。 啊， 咁跟住我话：我谂下先啦。咁我谂咗两日，唔知点算。咁最后咧，我就拣咗一个。 嗯， 我话不如咁啦，嗱，去西贡又有嘢食，又有水睇，咁得啦啩？咁 即系嗰啲 BBQ 放题，最后尾去。 啊，唔系，咁我都系去谂住去行下，跟住食下嘢咁 嘅 啫。 嗰度都有啲好悠闲嘅西餐厅嘅。 喂，但系你有心理准备， 又系要好早去咯， 同埋要塞咯。因为嗰条路应该塞过而家出旺角 哦，咁啊系， 礼拜六日啦、啊， 所以我谂住咧九点钟出门口噶啦，听日。 不如你试下练呢首歌唱俾阿妈听，我谂会开心啲嘅。 只想我记得啊， 系话晒母亲节喎。 吹过蜡烛加一岁，原来幸福。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 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不骂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Vincent 讲多次个歌名俾你听啊，唔系只想你我记得啊， 系只想你记得啊嘛，我系用我嘅角度去讲，系只想我记得一个咁难忘嘅母亲节。 你妈咪一定一世记得你嘅，好难忘记、啊。好啦，讲完咧，即系直播上面有两个非常之孝顺的儿女之后啦， 你呢你呢 哎、欸，我好啊，我订咗位噶啦，阵间就去食饭。 嗱，早一日咧，咁即系话咧，听日有计划啦。 唔系，嗱，其实话说咁嘅，原本咧，我谂住都尽下呢个嘅孝顺，因为阿猫养育咗我咁多年啦，都养咗， 仲养紧， 系啦，都仲养紧嘅，都辛苦佢啦。咁啊，一年一次就谂住同佢去下食饭啦。因为其实咧，我妈系一个好中意周街走啊，去玩嗰啲人嚟嘅。咁而家冇得去旅行啊嘛。咁啊，上年佢生日嘅时候就同佢 staycation 就当去旅行，咁开心啲啦。咁跟住今年母亲节嘅时候，我都谂紧啊，同佢 staycation 好啊，定系点咧？咁我谂住啊，冇啦，都系六月佢生日之后先再同佢去啦。咁啊，母亲节就食下饭，带出下醒啊，因为我哋住上水噶嘛。 嗯， 好啦，咁跟住之后我就上去个 O 字头嗰个嘅食饭嗰个 search 嗰个 engine 嗰度睇啦，因为而家嗰度有得订位噶嘛，谂住方便啲。咁我睇一啲咧。 是几时发生嘅先？你上去 search 嘅时候， 好早上个礼拜日嗰啲时候啦。跟住我上去带咧，好衰唔系，其实我觉得 OK 嘅，因为我唔想我妈辛苦嘛，即系我唔应该话自己衰嘅， 系 好细心地揾一啲有停车场嘅地方食饭先嘅。 嗯， 而嗰啲停车场我亦都考虑咗好多， 有免费泊车嗰啲系嘛，仲要。 又或者系嗰啲咧容易啲拍到位嗰啲先，即系嗰啲海港嘟啊嗰啲咧，谂住揾嗰啲餐厅，仲要揾啲餐厅唔系特别太贵啲。 哇，唔系都系最紧要系同边个食嘅啫。 系啦，跟住之后我就走去谂住订位啦，就即刻啊，不如食中菜啦，打电话俾我妈，唔系打电话去个酒楼嗰度。哦，个酒楼今日放假，话不如你可唔可以听日先嚟食，即系礼拜日先嚟食啊？咁讲，跟住我咁奇怪啊，咁啊收咗钱啦。咁跟住之后好啦，我再 search 其他嘅餐厅嘅时候咧，头先 Vincent 所讲嘅嘢，我哋绝对我都 feel 到啊，因为我睇到好多咧晚市咧已经系话五点钟先有位咯。 哇！ 跟住之后直至到一跳跳到夜晚九点钟啦，定唔知九点半？但系大家都知， 未食得半粒钟。 系啦，因为十点钟就已经闩噶啦嘛。咁跟住之后咧，仲要撞鬼啊！佢有折噶，如果你九点半食， 哦， 咁博你唔记得啊？你明唔明啊？ 哦，即系叫做系同阿妈讲嗱，我有同你食噶，不过餐饭系要快少少啫。 系啦， 或者可能 系食。 食完个头盘，跟住其他啲要打包翻屋企食埋包肚。 系啊，咁跟住最后屘我冇啦，跟住最后点咧？跟住于是我就约埋我啲阿姨先，咁啊约咗几个两个阿姨啦一齐食饭，跟住我礼手打俾我阿姨啦，喂，不如你订位。 你最后叫阿姨订位、啊、 你订唔到阿姨会订到嘅咩？ 我叫佢拣一间佢中意食嘅，跟住订位，但系唔系问我阿妈中意食乜嘢。 喂，咁即系你搭单嘅、啊、姐姐。 喂，我车佢哋翻屋企嘅阵间。 哦， 都有孝道啊！ 都有，都系有啲付出嘅。 系，同埋我有揾停车场噶。 我希望你一阵拍到车，真系好危险啊！而家 诅咒嚟噶， 唔系我真心祝福你嘅。 系，咁跟住之后咧，但系好啦，头先 Vincent 话点解唔礼拜日嘅？即系因为礼拜日我知道更加多人啊嘛，因为妈妈节正日啊嘛，系咪先？ 费事逼啦，咁辛苦噶嘛。 即系我宁愿我自己逼就算啦嘛，咁无谓要我妈逼啊嘛，所以我咪拣今日咯。 系，同埋食物质素咁样做一日，佢又可能有多啲心思帮你整咧。 系咯，嗱，师培呢啲就真系识讲嘢， 完全明白晒啦，今 日。你是跟其他妈妈去逼嘛，是吧？ 不是妈妈，竞争者， 竞争者， 我要去看193。但是有大前提，我不知道他出不出现的，但我博他出现的。是啊，我不知道的，真的。因为最近我喜欢了193。 哦 哦。 咁啊，妈妈节的时候就跟阿波咯。 当然是跟阿波， 阿波是我妈。 啊！佢都應該有103嘅， 嚇！佢唔好走去同人比啦，好唔好啊？ 我講身高啊！ 我即刻好想發脾氣啊！而家 即刻聽翻首歌，彌補下心靈上嘅嘅小失電。 係，亦都祝所有嘅媽媽聽日母親節快樂啦！食飯唔好似打仗咁啦，好似呢首歌。 地球大作战，面壁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 每一次 极快过闪电，浩荡荡迎来你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我难有惊喜，运用烈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交了几多怪卡，拥抱他以身去灌溉天地，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百年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 标准又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 而家听紧嘅系所有镜粉们都一定好兴奋尖叫期待嘅歌曲啊，叫做 Warrior， 佢哋系 Mira， 你都系嚟噶？ 唔系啊，我睇 Error。好，转个头翻嚟咧，我哋会有唔好意思认真咗，先睇一节四点半新闻，转头翻嚟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当局正系调查涉及本港社区首宗变种病毒患者嘅印度裔男子同埋佢嘅女友人等嘅相关人士，唔排除会有拘捕行动。据了解，警方借调卫生署嘅人员，正系调查有关个案，包括会录取口供。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会跟进是不是有人刻意隐瞒，如果有证据可能会作出检控。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没有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患者分别由印尼和西班牙抵港，年龄介乎1至40岁。本港累计确诊11806宗。早前在社区发现首宗感染变种病毒个案的佐敦白加士大厦，居民完成21日隔离检疫，陆续返回大厦。民政事务署在大厦外设立物资站，向居民派发口罩、漂白水和生果等。从检疫中心返屋企的黄小姐说，不满政府在大厦强制检测之后未有发现确诊个案，仍然要将全部居民隔离，并是居民完成检疫之后才取消隔离安排。她形容检疫安排包括膳食和居住环境非常差，检疫期间曾经响警钟，亦都没有人交代情况。他又说检疫期间不能够翻工，没有收入，但仍然要给租金，质疑政府并没有为隔离居民考虑。政府昨日宣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同住大厦人士的新检疫安排，他们不用强制隔离，但要在指定的日数进行强制检测。警方过去两日拘捕两男两女，他们涉嫌透过网上交易骗取名贵手表和电子产品等，涉及超过82万元，最大金额的单一交易达到28万元。被捕人士包括集团主脑、交收人员和快旅户口持有人，警方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网上诈骗集团。警方去年6月至今年4月接获多宗涉及网上货品交易的怀疑诈骗案，经调查之后锁定一个诈骗集团。疑匪涉嫌借用快旅户口或者是支票宝和银行卡，向网上二手买卖平台的卖家落手，利用无效或者是空头支票，经银行入票机入到受害人的户口进行假转账操作，到银行通知弹票才知道受骗报警。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向其他人借出户口，并提醒市民在网上买卖前评估风险，留意对方账户的评语以及开户时间和交易记录等，尽量安排当面现金交收。 在台北，马英九前总统说，两岸关系不断恶化，国际都忧心可能开战，面对当前的险境需要重启对话。既然蔡英文总统无法拿出新的方案，就应该回到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说，大陆提出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要并吞台湾。要吞并台湾，睇睇香港同埋新疆，台湾一定要自立自强，守住民主同埋自由，否则会好似香港一样。苏贞昌话：九二共识就系一国两制，已经被大多数台湾民意深恶痛绝。他说在这几年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台湾民主自由发展受到各国的肯定，对抗新型肺炎疫情的成绩有目共睹，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台湾。苏贞昌说，只有参与国际组织才可以和世界分享台湾的防疫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柳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方向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近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公主道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津桥。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文化博物馆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美城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马鞍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西沙路近锦英路交界有封路安排嘅，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 All right. 继续寻常事认真做直播室入面咧，有梁学希啦，有师培，仲有我彭咏仪嘅。啱啱就讲咗母亲节，我哋三个系非常之孝顺嘅，咁连我哋自己都觉得我哋三个系值得表扬同教唔内疚嘅话， 你要赞一赞添，我哋都有准备噶。 系啦， 不过你唔好理我哋多定少啦。 系咁啊，但系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咧，即系储足准备啦，希望啊有啲乜嘢机会嘅时候，就要揸紧一个机会可以出发啦。其实咧，每个人都有啲梦想嘅，但系突然间因为疫情嘅关系，好多人都可能会停一停，又或者个计划有啲转变。咁个计划转变嘅时候，又做啲咩好咧？咁有啲彷徨嘅。咁但系咧，有一个嘅行业咧，反而 hit 起咗波。 系啦，就系有危真系有机。我以为今日揾呢一位嘅嘉宾嘅原因咧，系因为就系话嗱，如果咧你为母亲节准备唔切。要喺屋企食嘅时候，你就可以揾佢哋帮手，而的确都系嘅。咁就讲紧咧，我哋会称之为步兵一班咧，做美食速递嘅朋友啦。 嗯，系啊。咁不过咧，我亦都知道啦，美食速递嘅朋友咧，其实佢又未必系一开始嘅时候已经加入呢个美食速递嘅。原来咧喺疫情底下咧，即系好多人都因为中间就冇乜嘢做啦，因为未必有咁多嘅工作啦，所以就转做呢个美食速递。其实咧，我觉得啲人都几辛苦嘅，因为咧我哋会见到啦，好多人都。是即因为有空间啦，所以就尝试下新嘅工作啦。因为呢啲其实都几日晒雨淋噶嘛，尤其是夏天咧，其实都几热噶。你哋有冇见过咧一啲即特别好嘅一啲美食速递员咧？我觉得通常咧一般其实都几好人 嘅。其实好衰噶，因为我成日觉得咧要嗌外卖好贵啊，我通常会想选择自己落去买。 啊，我都系啊，其实我觉得唔环保咧，即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就系会选择出去食嘅，因为一嚟到。佢嗰兜嘢，即系佢系可能我嗌个面咧，佢一个兜啊装汤，一个兜啊装面，跟住仲要有啲餐具咁样咧，哇！跟住我觉得好多垃圾啊！ 但系我哋三个里面买得最多外卖嗰系你、啊， 唉，咁好不幸地， 你唔好俾我踢爆你啊！ 系啊，有阵时真系冇得拣咧，见到啊，哇，好热、啊！ 咁广播道又真系美食沙漠嚟嘅，系零添啊！ 一 零 一啊， 我话零啊零。 即系唔当嗰个一系一啊， 系啊，咁啊，但系咧今日咧，即系我哋都可以听到咧关于步兵嘅嘢，因为其实我哋嗌外卖嗌得多啦，佢哋到底系点样去运作嘅咧？又或者佢哋遇到啲辛酸史又系点样嘅咧？我哋完全都唔知道嘅。反而今日咧，我哋请咗呢个嘉宾咧，腾轩啊，上到嚟嘅时候，喂，我知道多咗嘢噃。 系啊， 点解嗌外卖会有阵时迟成个几钟都未嚟咧？咁啊，佢又解答到我哋。 究竟有啲咩嘅小事咧？ 有阵时唔一定要怨佢哋嘅，即系背后嘅故事系点咧？转头你就知啦。 最灰幽谷里面，只困。 事和后悔不免，通通可以，但是成熟了学会天。 再一次提提大家啦，咁啊，亦都系我哋最后一次衷心地去提大家，听日就系母亲节啦，希望大家唔好后悔啊！ 系啊，如果唔系你就要揾嗰啲咧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嚟到去同妈妈讲声对唔住啊！ 就等于好似阿娇对住佢家姐成日咧唔闩灯激嬲佢家姐嘅时候，佢都要揾一啲后悔嘅方法去面对啊！啱啱听过阿娇嘅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而家就到我哋嘅步兵嘉宾出场噶咯，佢叫咩名啊？ 系，佢系全职舞蹈艺员啦，兼且跳舞老师滕轩。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唔好意思，认真咗咧。今集咧，我就请嚟我嘅一个朋友啦。因为咧，其实佢个故事咧都几得意嘅。咁佢本身咧就系一个 dancer 啦，系一个做表演嘅朋友啦。但我知道咧，原来疫情嘅关系咧，好多人就转咗行。咁究竟系边个咧？不如请咗佢出嚟先啦。有腾轩 ，Hello， 大家好，我叫腾轩，你哋好啊。 系啦，咁我就知道你咧由呢个 performance 啦，就转咗去做delivery 啦。因为咧，我都知道咧，有好多人喺疫情关系底下咧，咁所以performance 真系少咗，表演少咗，咁点算？咁都要搵外快㗎嘛。有冇话做咗几耐 呀？我諗我大概做咗三个月左右啦。係啦，跟住之后就停咗，然之后又去接另一啲 freelance 去做。咁但係相对地嗰一年其实都冇接触过跳舞或者係 performance 嘅嘢咁滞。嗰时候本身係预计好似之前沙士咁，我以为好快就已经完结，咁当係俾自己有一个喘息嘅空间啦。咁但係慢慢係發覺，咦，好似唔係好掂咯，真係可能生活上或者係收入上都唔得，咁所以就決定就先做住一啲 freelance 嘅工作先，因為本身都有睇，譬如可能倉務嗰啲嘢，或者係一啲比較長少少時間嘅工作，咁但係又好唔捨得，真係完全轉行，因為都辛苦咗，即係叫做喺跳舞上面或者 performance 上面都堅持咗一段時間，咁所以唯有做住先啦，嗰、那個心態就係、 是。我想问一下你哋演艺嘅事业嘅朋友啦，系咪好多都选择咗做类近嘅工作呢？ 系啊，因为我谂大家都系想期望一完咗就可以复苏翻，咁所以大家都系用住一啲好散工嘅形式去坚持住生活先咯。 唔怪之咧，我哋而家咧嗌外卖啲人快手咗咁多啦， 搵 咗 咁多， 系啊，弹跳能力咁强嘅人，即刻到 脚长啊！嗱，咁啊，讲少少啦，咁啊，腾轩，当你决定要去做呢个步兵嘅时候咧，咁有冇话要去治一啲乜嘢嘅身材工具先咧？因为我见我屋企附近有啲人咧好犀利噶嘛，又会有咩滑板车啊、单车啊。 我都系尝试过一次，试下用真系用脚去送，但系其实系唔得嘅，真 系 好。 系点噶？系点噶？ 因为一嚟你唔会知道你要拎几多嘢，因为可能一碗米线又有。第二就系因为个距离都真系远 ，even 系你攞完个餐之后去送完俾个客啦，你要翻去餐厅附近再去 stand by， 因为系啦，呢个系关于少少佢自己本身接单个机制啦。咁所以脚系唔 work 嘅，其实咁所以我哋之后就会用咗单车咯，我自己用咗单车嘅，系啦。 嗱，当然提一提啦，即系一啲电动嘅滑板车啊，嗰啲咧就系唔合法嘅，咁我哋尽量都唔主张啦。 最紧要人真系用普通滑板车添啊，但系我唔明点解佢哋唔冧嗰啲嘢，即系你谂下，你落地一踩一脚嘅时候，你碗嘢都要劏到甩噶嘛，冇事噶。 呢個都係要練習咯，我覺得係，同埋要好熟悉。譬如就算我喺送天水圍都好啦，其實佢呢啲路都唔會好平坦，要即係可能你會記得自己哦嗰、那個位係凹咗嘅，你唔好經過嗰個位，唔係就會所有嘢都 total loss， 然之後就好麻煩噶啦會。雖然我哋唔會俾人 penalty 啦，即係公司唔會話因為你整寫咗碗嘢或者係各樣而扣你錢咁，但係你要重新再翻嗰個鋪頭，再等嗰個餐，再送俾個客，其實 因為我哋份工都係同時間競賽，咁所以你嘥咗時間就係嘥咗時間，你又少咗份錢咁樣咯，係、 我反而好想問一下心理關口，因為頭先都講啦，即係做演藝嘅話，畢竟你原本份工你喺舞台上面嘅喎，跟住之後一嚟嚟到咁貼地嘅工作嘅時候，其實個心理關口大唔大呢？ 其實都有少少掙扎過嘅，咁但係 so far 去到呢個咁樣嘅疫情底下啦，其實就算係俾我啲學生知道，我都覺得 OK， 因為我都係堅持緊夢想啦，叫做係啦咁樣。 但我知道咧，其實有啲人講話，其實可以好高人工喎。 我諗要睇翻佢本身個種類係步兵定係車手，因為車手係再高啲嘅，同埋係要睇下你好唔好彩去。真係要做一個星期去同人鬥快搶嗰個地區同埋嗰個時段咁樣。 哇！即係每個地區原來有限人數㗎。 Even 而家香港比較普遍嘅嗰兩間啦，即係袋鼠同熊貓咁樣啦，其實佢哋都係用翻red 間嘅形式去做嘅。咁所以佢有個 quota 有個上限喺嗰個地區度，咁公平啲咯。因為人數有個規限，咁就你點都會有生意。唔好嘅就係啦，會分級別嘅咁樣。我一人係會搶曬所有間，然之後。好得意嘅，凌晨一兩點咧，會特別喺嗰個時段有人抌翻啲間出嚟嘅，佢哋係唔做嘅，但唔知點解落咗先。如果我啲級別低啲嘅，就會好緊張咁樣喺嗰個時間就係咁撳部機，啊有單未咧，有間未咧，有間未咧。咁其實如果你一日做到三間嘅話，即係早餐、午餐、夜晚，我諗嗰個收入都可能可以去到報章所講嘅嗰個數嘅。咁但係。你唔會有過得咁好彩咯。 疫情方面雖然多咗需求啦，即係多咗人嗌外賣啦，但係同樣地，頭先你都講有好多行家都去咗做送外賣， 冇錯。 其實揾嘅係反而多咗定係少咗咧？ 都會圍到生咯。但係好似我自己為例，我真係實在冇搶唔到啲更別。其實你幾快嘅都好，幾慢都好，去 around 都係我諗八張至十張單到。其實嗰個收入一日裏面可能只係維持到你。嘅支出咯，你係唔會有任何再可以儲到錢嘅能力咁樣，所以就放棄咗啦。 尤其是因為我哋喺廣播度咧，好多人喺度翻工，同埋冇乜選擇，本身得一間，咁如果要 好好味添， 咁跟住然後，係啦，一陣間我哋去感受一下啦。咁跟住咧，我哋試過接咗嗰張單，跟住我就望住個時間，咦？點解係咁喺度褪嘅咧？即係最後褪咗個幾兩個鐘頭。咁然之後咁我就打去餐廳，我問個餐廳就話：，唉，整好咗㗎啦，整好咗成九個字，冇司機嚟。 哇！咁你食嘅時候咪凍曬咯？ 都暖嘅，因為個人慶啊嘛，已經 米線都變咗粥咯。 都係嘅，都係嘅。咁跟住然後咁後來咧，那個司機就好好啦，佢送到嚟嘅時候，佢話。啊，先生，下次唔好再喺呢間嗰度訂啦。我點解啊？其實因為呢間嘢咧，就對啲司機唔係幾好嘅，咁所以好多行家都見到都唔接噶啦。即係佢哋本身對車手嘅態度啊，都會係你哋會有心裏面係心裏有數 嘅 咧。 都會有個譜咯。咁但係有見過一啲 group 嘅群組去講嘅時候，即係可能九龍區或者 whatever 其他地方係真係會係咁嘅。 咁反而咧另外我哋都成日會遇到一啲嘅情況就係倒寫嘢啦。咁倒寫嘢頭先你有講過話你服務嗰個公司就係冇懲罰㗎嘛。 係。 咁其實咧原來倒寫嘢都分好多種唔同嘅情況 係 啦。 冇錯。 有啲嚟到咧就唔見咗三分一杯。有啲就係唔見咗半杯。嗱咁譬如你自己去送餐嘅經驗即係你會唔會去做一啲嘢去確保唔好倒寫先呢首先。 或者會唔會人飲咗㗎我聽講個道聽途說過 有條片㗎嘛好似 係 好喝飲啖先 呢個真係自己操守問題嚟嘅咁你話先講咗我哋自己會唔會有啲咩措施先其實你大家見到喺街度送緊外賣嘅行家呢佢哋個袋呢即係公司俾㗎嘛其實係廢嘅因為佢個底係臨時紙嘅如果你係擺幾杯嘢飲係一定寫嘅係應承嚟一定寫第二就係呢 應承嚟 係應承嚟一定寫 好大嘅承諾啊 係啦除非佢係好似一啲凍飲鋪頭係用啤咗膠嗰啲佢就一定 OK 如果你係平時茶餐廳嗰啲凍檸茶呢你一定會唔見一半㗎啦、有行家就係會自己砌入面嗰個間隔啦或者可能我單車其實入面有啲鐵網我哋係整咗先即係其實嗰個保溫袋只係拎嚟保溫佢唔係拎嚟裝嘢嘅係啦咁第二就係你講個話真係會 total loss 啊！我聽，因為咧，其實佢哋要用紙袋噶嘛， 送個餐係好多，可能兩大袋紙袋，加咗已經你個保温袋已經敷咗啦，你要抽住嘅。嗰、那個紙袋係應承你，一定係會爛嘅。 又係另一個 成分。太重嘅話咧，嗰、那個紙袋係完全冇效果嘅。咁你行下突然間，譬如真係步兵，唔係單車啦，或者單車你勾喺前面啦，咁一斷咗咧就落地噶啦。咁好啲嘅就會同你換翻啦，即係佢即係同公司同個客講話，我窩咗張單去，然之後我翻去鋪頭攞個滿新嘅俾你。冇咁好嘅，倒死咗啲湯，譬如米線或者湯類嘅嘢，佢就剪咗個膠袋個窿，放翻啲湯去，咁就當係 倒翻落碗嘢， 唔係放走咗佢。 哦， 咁咁都有聽過，係真係會有倒翻落。咁但係so far 我估膠袋都乾淨啩。 唔係你倒翻落去好大工程啊！即係我哋放咗佢喺落坑渠嗰度咁樣就算啦。 咁樣咯， 因為有啲佢唔係攞個膠袋袋住再入紙袋噶嘛，佢直接入紙袋係我試過嚟到咧。嗰、那個人一交咗俾我之後啦，嗱、先生小心拎啊！一拎我就一過手就已經 成 地都係啦， 就係、是、嗰個問題啦。但係嗰個紙袋其實都係冇用嘅，就係 啦。跟住嗰次我係真係試過，就係喺港台出邊 reception 啫嘛。跟住個阿姐望住我，佢話你咁你點啊？咁我話冇得飲咯，點啊？ 已經接咗咧，你冇走步， 冇錯，你已經交收咗啦。 係啦，嗰個人同我講小心，我行咗三步就已經係成個袋穿咗。即係有陣時呢啲好恐怖咁，但係跟住咧。個投訴機制呢有陣時我又覺得好好奇喎，就係嗱影張 因為好奇真係投訴人啊 唔係啊咁我真係咁我都要匯報返我唔知 你 feel 到隔離阿騰圈佢想打你 因為我成日好想知道嗰樣嘢係落咗喺邊個嘅身上啦嗰個最後嘅我會稱為懲罰啦因為我投訴我就影張相就寫話個膠袋穿咗、 嗯、 杯嘢倒寫曬啦有張相為證嘅跟住佢咪即刻會吞返啲錢俾我嘅咁嗰個錢係扣個車手啊定係扣個餐廳定係還是係點嘅呢 應該係我諗睇你個情況係真係個送外賣嗰個係蓄意啊定係真係唔小心啦因為如果你太多投訴呢其實之前頭先講就係你 cut 即系彈單，我唔接啦，或者系真系咁样有意外太多嘅时候，佢会扣翻我哋个钱咯。即系可能 ，let's say 一个餐，其实佢每个地区都有唔同嘅定价嘅，我可能系$30一个餐，咁可能你一太多呢啲问题嘅时候，佢会将你成个星期嘅粮系再 penalty， 佢可能得翻$20一个餐咁样，咁所以你系。通常都唔會，我哋都唔會刻意嘅，真係。但係佢啲配套真係好差，係真嘅。 啊，哇！真係聽落咧有好多辛酸嘢，不過咧亦都感受到咧，即係其實經過呢段時間咧，有啲嘅技術咧係真係提升咗，即係學精咗啊嘛。 係啊，又或者咧，我聽完咧騰圈咁講之後，我都好想嘗試下佢嘅感受咯。所以不如咁啦，陣間個新聞翻嚟之後，我哋咧今次咧嘗試一測試一下，我哋隻手夠唔夠穩，定係我哋自己飲咗啲嘢？ 可以試一下，但係。真係有啲難度嘅，的確係，當你太多嘅時候。 路上有數百公里，難預計將怎麼收尾，回零有新天地，還是轉眼就跌死？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雨悲。涂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差路，唯愿那晚尽兴。 再辗转多遍，要继续踏着步，哪知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道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 其实行路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来的，你见到很多人事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人生上面可能有些心态都会改变，我相信做步兵都应该会啊。 是啦， 而家听紧嘅系吴业坤啊，一路咁啊，转个头翻嚟，继续都会有腾渊喺度同我哋玩游戏。 施雅晴曾经话，如果民族党赢得多数议席，将会争取再次举行独立公投。但系首相约翰逊早已经系表明反对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有意外，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交通是繁忙，龙尾去到近香港乡村俱乐部。反方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就排到门牌110号对开。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龙尾在兴民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就塞到近雅丽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津桥。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和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Remote 在你手，快啲，慢啲，由你选择。 回头想一秒的热衷，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按制点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 人人经历人生的速度都是一样的，今次阿 Deep 以熟男的角度讲，就算生命不能够随意变速都好了，但是可以调整我们的生活步伐，好好想下究竟有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珍惜。作曲有 DJ 的 Howin 填词林若玲，编曲有 DJ 关礼心，监制有 DJ 的 Howin 加上关礼心。 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浩康十倍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记得收听由我主持嘅《同你继续倾》。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咏仪、施培、梁学熙、 陈尚思认真做。This could be good for me. Lately I was feeling like I need a purpose.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喎！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个新闻翻到嚟啦，继续咧，我哋寻常是认真做嘅，唔好意思，认真咗呢个环节。 系啦，咁啊，刚刚咧，我哋已经出去跑咗一圈，尝试下咧，真系如果要送外卖嘅话，我哋又得唔得咧？哇，其实咧真系有难度喎，想话 嗰个比赛大概啲乜嘢咧？就系腾圈咧，当然就做评判啦，跟住就睇住我哋，我哋为咗高难度挑战，我哋唔攞篮嘅，我哋就攞个托盘。咁就上面每人都有杯水，咁跟住之后睇下会唔会兜一个圈嘅时候就倒泻。当然啦，我哋都会有少少嘅障碍物嘅，咁亦都睇下最快边个啦。但我想讲呢，原来真係好辛苦嘅感受。我只係喺嗰度示范咗一次个路程啦，同埋只係跑咗一个圈，我諗可能几分钟到嘅啫。跟住我相信呢，如果真係落 order 嘅人呢，嗰个路程係多我几倍啊。我已经成身汗同埋我喘气啊。 一嚟就你少运动啦。 你好啊好多咩？ 二嚟戴住个口罩，同埋三嚟呢，我哋本身就有一个好变态嘅设定，就係嗰杯嘢飲呢係开咗盖嘅。咁要试下究竟呢会唔会係经过唔同嘅重重障碍会倒泻啦。咁结果呢就三个人里面有两个都冇倒泻嘅，有一个重要系呢滴水不漏添。 你会唔会后悔呀？因为原本呢，你知唔知梁学熙呢原本话喂，不如我哋有条斜路啊，我哋斗喺斜路行上嚟呀，咁讲我已经等得唔出声㗎啦。平路嗰度都有一个人舐咗嘢喎，倒泻晒喎，嗰人真係唉。 係咪激亲呢？ 嗱，其实呢我喺嗰下呢我好感受到送餐嘅朋友嘅嗰份压力啦。因为呢我都喺度捧住嗰杯水，我倒泻啦吓，咁都仲剩返四分一杯水嘅。咁但係呢嗰、那个压力系在于乜嘢呢？就系、是、身边啲人就话喂快啲快啲，即係虽然你系送外卖嘅时候唔会人喺你耳边嗌，但係你心里面你望住嗰个时间，相信腾圈都系啦。咁就会望住之前佢都有提过话会有个负数㗎嘛。即 系 个倒数喺度，同埋即系我哋去 叫外賣呢，咁佢都一路話會話住俾你聽啊，嗰、那個人會唔會準時到，會唔會早到啊？跟、住完咗又會話俾你聽啊，你個餐呢早到咗十分鐘喎、啊、咁樣。雖然我唔知對於個顧客有冇話即係嗰啲嘢唔會好味咗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個心裏面都感覺良好㗎嘛。 冇錯冇錯， 係啦。 所以我想問下騰軒第一個問題先啦，見到我哋頭先咁樣示範嘅時候，有冇回憶翻你第一次去送外賣嘅感覺？ 有啊，絕對有，因為 是不是都係咁咧。 冇錯，因為頭先又係好多障礙物啦。咁我第一次就係真係用腳去送啦。其實就算你係好熟悉嗰個地區都好，你都總係會有啲confuse 嘅，喺你行緊嘅時候，你都要睇下電話啊，又成咁，有好多唔同嘅狀況會發生。你可能你要過馬路啦，你又驚撞到人啦，跟住可能對頭又有車過嚟，即係可能咧似係單車咁樣，咁所以係有好多唔同嘅狀況，都係回憶到一開初嘅時候啊，原來送外賣係咁樣嘅咁樣啦。 頭先咧，我同思培同埋 Vincent 咧都試第一次嘅時候咧，我哋都一定要去嘗試，喂邊條路點樣行啊？即係又要示範一次啊，感受一下先啊，咁樣啦。咁跟住之後的而且確令到我都會覺得第一次嘅時候係有一啲，因為自己未接觸過嘛，有少少嗰種無知又或者一種無奈嘅感覺，到底點行咧？咁你當初第一次申請咗呢一個接呢份 job 嘅時候喺個 app 度嘅時候，你會唔會都周圍問啲 friend？喂，应该点做啊？点去送外卖噶？系咯，跟住又或者系点样自己摸啊？定系点嘅咧？ 有朋友做先过我嘅，咁喺呢个疫症嘅时候，咁我都有真系问过佢大概系点样噶。其实咁有啲咩要分享一下俾我听，佢点样可以舒服啲啊，或者快啲啊，或者系可以接得多啲单啊，咁都有朋友去分享俾我知嘅咁样。咁但系去到，因為好孤獨嘅，其實你送外賣嘅過程，雖然有好多同行，但係好多都係唔識噶嘛。咁同埋都壓力都幾大嘅，因為咧佢嗰個你可能大家留意喺街度聽下，你會聽到突然間會有啲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嘅聲，其實係個 app 同你講你有單。咁但係你係如果你戴咗副耳，你係聽唔到嘅。但係你戴住個耳筒咧，係會突然之間有一個好轟烈嘅聲會同你講有單嘅，你係好緊張嘅。 即刻撈曬原本嗰啲嘢， 係啦，咁所以都係要自己好摸索，同埋路線都係自己摸索啦。雖然我係從一個我由細長大嘅地區，咁但係有好多路係你平時唔會行㗎嘛。 就等於咧，譬如如果做 call 車嘅話，佢一定會 set 個路線俾你，或者我哋平時揸車都係啦。你可能自己熟路嘅話，你知道邊啲小路嘅話再快啲㗎。即係呢個亦都係同樣嘅道理。喂，但我想問一下啦，頭先你都講就係話，喂，有啲嘅行家原本都唔傾偈，好孤獨嘛。 嗯、 有冇一啲真係 friend 咗？因為我喺街度曾經見過咧，就是、有啲喂，今次你送去邊啊？即係突然間路過兩個撞到嘅啫。 會有㗎。因為嗰啲時間或者係某一段時段係都係嗰批人㗎啦。其實你開始慢慢會擦身而過，會見到面，會點下頭啊咁樣。咁咧有一樣嘢係幾得意嘅，我覺得幾特別就係、是。有啲比較南亞裔嘅小朋友啦，或者係啲年輕人啦，佢哋係最有禮貌嘅。佢喺街度會即係 even 佢係車手，你係步兵等緊過馬路又好，或者係大家都係步兵擦身而過都好，佢真係會同你打招呼嘅。佢淨係覺得大家係自己人咁樣嘅感覺。 Hello， 騰軒，送去邊？ 名就冇嘅，咁但係佢哋會真係會同你傾下偈咯，或者係就算係電單車等緊過馬路，咁我哋過啦，佢哋會真係同你即係打開個頭盔同你點個頭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有種温暖喺度， 因為有人情味啊嘛。 係啦，係啦， 因為好多時可能係啲朋友都會覺得話：，喂。即係送餐嘅都係即係自己工作自己生意啦。咁、但係即係你好多時有啲餐廳咧，撞口撞面都真係嗰班人嚟接單。即係譬如我叫外賣嚟去多嗰幾個，即係送多幾次咧，即係啲都好好嘅。咁即係開頭就咁啊，擺低就算。咁後來都可能會講到啊祝你今日工作順利啊。即係其實呢啲係幾窩心嘅，我覺得。咁啊，騰軒你自己嗱，而家你就冇做步兵啦，即係呢一段時間。咁、你會唔會即係都會諗下有時，譬如得閒假期嘅時候，你都會去嘗試接下單嚟做嘅咧？ 而家叫做托賴所有嘅工作都慢慢回復正常嘅時候，咁再加上攞一段時間冇做，其實我個 rating 會再低咗嘅喺個 app 上面。 哦，會係咁噶？ 係啦，因為佢係會計你，譬如。 有勤工獎 啊，活躍度， 活躍度啦，系啦、或者系喺啲超繁忙時段嘅時候，你去接工作接嗰個間嘅話，會再加分俾你啦。咁佢升你個 rate， 再之後衍生出嚟就係你下個星期去 check 間嘅時候，你個次序咁樣。我太耐冇做，應該而家係接嗰啲都係啲垃圾間嚟噶啦，即係嗰啲完全冇人接嘅地區啊， 時間，所以都唔會啦。應該 最差嘅時間會唔會真係半夜三更嗰啲啊？ 我哋嗰時做就冇通宵嘅，好似而家係有通宵更去做，因為係啦，有啲地區係會有嘅。最差嘅時段，我覺得唔係時段咯，係個地區。反而你係有啲地區係你真係唔會選擇去做，即係譬如我做過荃灣，要去工廠區又要上山，但係純用步兵，你只腳係會爛嘅。同埋可能一個更裏面有三個鐘，可能得兩張單。系啦，咁样。 但系咁明知系一啲比较难去啲嘅地方啦，会唔会啊？你送到去个客人都会，哎，辛苦你啦。咁啊，可能有少少嘅 tips 啊、小费啊，会即系慰劳下大家咁样咧。 有嘅，有嘅，即系 tips 佢哋系额外俾你，或者系系啦额外俾嘅，因为嗰个机制就系，就算你现金又好，信用卡都好，佢都系 set 翻喺嗰个所谓嘅银包啦，那个 app 里边银包，因为你每一个星期都要上缴翻啲现金收费嘅俾 account 去公司嘅。咁但係嗰啲 tips 就你自己袋囉。咁 so far 都係如果遠距離啲嘅或者係嗰個時間大家叫外賣嘅，其實佢對我哋都好嘅，因為我哋都辛苦咁樣。 哇，有冇遇過一啲好窩心嘅事啊？ 因為嗰時候疫症好嚴重呢，咁即係我自己係可能會戴啲重型啲嘅口罩，甚至乎係豬嘴去，因為始終我周圍去咁可能你冇嘢啫，但我周围去跟都带咗啲菌俾你哋咁，咁所以佢哋见到嘅时候都会好礼貌咯。比起以前，你会觉得哦，送外卖嘅时候嗰、那个既定嘅印象就系抌钱俾你，然之后哦得啦，系咁啦，拜拜咁样。咁 so far 佢哋都真系会唔该前唔该后啊，佢哋都会可能有 tips 或者可能送碗汽水俾你饮，辛苦啦，天气好热咁样。少少嘅特别嘅就系、是，如果落雨去做咧 ，tips 系会多啲嘅。 嗯。 系啦， 哇！但系咧，有时咧，公司嗌嗰啲先惨，因为你话可以睇到餐厅，但系应该系冇得睇到个数量噶嘛。突然之间，我突然间谂起咧，公司有时我哋一齐嗌嘢饮啦，一次话嗌十几杯啦， 或者嗌五十个饭咁，一个人点拎？ 系啦，跟住之后佢只要一个人接嘅啫嘛，唔可以话啊五十个饭，我两个人咁样。 可以分担嘅，如果太大量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喺个 app 度同。即系同CS 讲话，我真系拎唔到，咁要搵到个同事嚟帮手。咁相对嗰个钱都系大家都有嘅，即系唔会系 share 咗嗰、那个嗰单嘅钱嘅。 咁不过反而咧就系头先有提及到 tips 嗰样嘢咧，我曾经听过有啲人讲就话，香港啲人就即系食饭啦，我讲出去食饭就比较吝啬 tips 咧，都唔系俾特别多嘅。咁譬如喺送餐呢一方面，咁你自己觉得俾 tips 嘅人嗰个机率高唔高嘅咧？ 如果是現金，即是我們去到的時候收現金呢，就通常他們都不會叫你找那一兩元啊兩三元的都 OK 的。但是信用卡就沒有了，通常都是啦。還有我想真的因為這個疫症啦，大家知道很多時候都見不到人啦，或者是困在家啦，咁好像個人情味會比以前重了，大家會即是會關心於身邊的東西多一點，因為你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再做了嘛，這樣。 咁好啦，环顾翻我哋三个啦。头先你又睇住我哋嘅亲身示范、落场示范，你觉得我哋有冇 potential， 有冇天分可以去做一步兵咧？ 头先都几犀利，睇翻大家睇翻片会见到，你哋系可以唔使望住个杯啦，直接就咁行啦，对镜头打招呼啦，其实系有啲 potential 嘅。 你但系问题你望得杯嘢，望唔到条路啊嘛，真系好难顾到两样嘢。 冇错， 有边个话又要唔知又打八字，又要绕过个雪糕筒噶？头先 系咯，我都唔知系师培讲定系阿腾轩讲嘅。 唔系啊，谂住有啲难度啊嘛，即系太简单一条直线又唔好玩啦。即系我哋一齐设计咗个游戏俾大家。咁但系如果腾轩。我哋三个人逐个点评嘅话咧，你又觉得啊，即系边一个系最有 potential 最好嘅？边个系觉得算啦，你翻屋企啦。 一定唔系最差个，所以咁讲。 啊，系啊，系啊。 你逐个点评啦。 不如咁啊，阿腾轩或者你讲边个有potential 入行啦，同埋边个系有 potential 继续喺屋企点餐啦。 咁呢件系开心事定系点咧？ 唔系，即系叫算罢啦。 potential 就唔一定咩嘅。 我意思系 potential 可以喺度点餐嗰、那个。 系，咁当然系早写咗嘅，就继续点餐啦， 点餐先啦， 系啦。咁但系 so far 两位女士都系好快嘅，虽然就有师傅都有少少早写咗， 系啦， 系啦。 因為臨尾嘅時候我跑喎， 係啊， 因為趕時間，我估大家咧即係一定會有啲急步嘅情況啦。 係啊，好口渴啊，諗到個客人好口渴。 冇錯，咁啊為咗使命必達，咁所以我就要即係衝翻去。咁但係原來一衝咧，你基本上就會寫噶咯。 同埋咧，我發現咧，當你到直路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嗰種放下戒心嘅感覺噶。即係可能步兵都係嘅，即係可能佢見好多人潮嘅時候咧，反而佢會小心啲。但係你見到越係哇，成條路好空曠嘅時候，揈咯，將啲嘢食。會 放鬆咗嘅，的確。咁但係通常每每就係最放鬆嘅時候，就係最容易出意外嘅時候啦。尤其是係好多唔同嘅湯類嘅嘢嘅時候。 啊，反而咧有個題都唔算題外嘅，有個疑問就係、是、嗱，啲步兵拎住啲嘢食咧，咁咪好香噶嘛？咁如果有人放狗，有冇試過被狗追咧？ 咩問題？ 我又冇聽過呢個又。 或者你送豪宅嘅時候一撳鐘，啲狗就衝出嚟啦。 呢、這個有啦，豪宅真係有試過衝曬出嚟嘅，係係啦。咁但係我就好彩，我自己都有養狗，所以就冇咁驚嘅，但都可以好鎮定咁俾個餐佢哋嘅。咁但係應該真係會有人驚噶嘛？同埋養嗰啲狗唔係下下都係。自娃娃或者係， 即係佢衝出嚟啊！ 係啊，狼狗咁樣衝出嚟，成日都驚嘅，係。 咁但係其實 overall 啦，有冇啲咩嘅技巧？你覺得如果你真係想做嘅話，係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假設係自備裝備，可能要真係裝置一啲嘅我當 roller 又好，滑板車又好， 單車啦，合法得嚟又最安全單車啦，因為其他嗰啲再高級啲嘅代步工具都係，其實你喺街度俾人哋截停咗咁。你都係得不償失嘅啫，嗰件事。even 如果你有車牌嘅話，其實你會俾人扣埋分添。咁所以就最好就單車咯。啊，有人係會買月票，然之後搭輕鐵去送餐嘅。 哦， 係啦， 真係方便啲。 咁舒服咯，其實都係你自己舒適嘅啫。 其實我想 跨區遠啲噶嘛，係咪？ 步兵就冇得跨區嘅，即係可能因為一公里內嘅啫。其實喺你個點接咗餐同埋個送餐嗰個位置，咁但係你係個一公里可以不停咁延伸出去噶嘛。咁但係都係我諗都係。那個區域嘅啫， 係啦。係擺背囊得唔得咧？我突然間咁諗。 背囊都係其實有一間， 其實都會冧㗎。 袋鼠係有嘅，袋鼠係有背囊呢個配備俾步兵嘅。 保温背囊嗰陣時啲人玩㗎嘛，聖鬥士啊嘛。 係啦，但係都係會反，都係反嘅機率係仲大過你個保温袋。 哦。 因為你孭完嘅時候，你一攰彎身咧，就所有都倒曬㗎啦。 同埋你睇唔到啊，你唔係即時睇到啊。咁譬如話。作為步兵係咪最幸運嘅嗰樣嘢就係、是，咦，原來我接嗰張單係隔離嗰座最近嘅，因為有陣時你可能啲朋友你落單係費事落街啫嘛，咁即係呢啲最近嘅就真係可以物食當三番啊！ 冇錯，係高興嘅，同埋有好低嘅機率可以一次就接兩張單咁樣，可能都係順路嘅咁。個 app 會都 AI 都會幫你編到條路線嘅，但係就唔多呢個機會出現咯。咁計住正就係餐廳同埋個鋪頭係隔住近隔離咁樣啦。係 今個禮拜咧，即係同阿騰軒傾偈啦，我發現咗原來步兵呢樣嘢嗰種辛酸咧，即係原來我哋想象意外有好多，例如我哋點樣追啲單啦，點樣可以執啲靚單啦，遇到啲客人又點啦，即係原來有好多一啲嘅事情都會發生，令到我哋認識多咗關於步兵呢一個嘅工種啦。最近亦都有一個好熱門嘅工種。咁 thank you 曬騰軒， 多謝你， 希望你啊快啲啊去你個夢想嗰度繼續進化啊！ 我希望快。啲睇 show 可以见到你个舞台上、 啊，我都希望可以 向我哋挥手。 好，一于咁话。 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

警方在行动中检获59张银行卡和5张香港身份证，还有少量怀疑冰毒和吸食毒品的工具。警方提醒市民在网上买卖前评估风险，留意对方账户评语以及开户时间和交易记录等，尽量安排当面现金交收。劳工处正是调查朝早在南丫岛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一名49岁男子死亡。警方朝早大约10:30接报，说南丫岛索古湾第三街一个工地有工人晕倒昏迷，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治理，之后证实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死者在现场运送一块大约1.3米×0.6米的石块的时候失足，头部撞向石块，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在台北，马英九前总统说两岸关系不断恶化，国际都忧心可能开战，面对当前的险境需要重启对话。既然蔡英文总统无法拎出新的方案，就应该回到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说，大陆提出的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要吞并台湾。看看香港和新疆，台湾一定要自立自强，守住民主和自由，否则会好像香港一样。苏贞昌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已经被大多数的台湾民意深恶痛绝。他说，这几年在蔡英文的领导下，台湾民主自由发展受到各国肯定，对抗新型肺炎的成绩有目共睹，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台湾，只有参与国际组织才可以和世界分享台湾的防疫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咧近花墟一段嘅交通已经非常繁忙，龙尾一路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咁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嘅车龙就排到近希福道。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有意外，而家近花墟一段开始塞车咧，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返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近华景园。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车多，龙尾在兴民村。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是车多繁忙。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西贡消防局段，而家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弥敦道因为有路面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中方街一段的快线而家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的听众你好啊，今日星期子龙找到一位嘉宾啦，亦都系好朋友啦。咁啊，原来咧佢较早之前咧都出咗一本书啦，同漫画好有渊源嘅。咁啊，讲紧嘅今个礼拜嘉宾啦，就系一位非常之热爱双截棍嘅刘万良师傅。 大家好啊，我叫 Jerry 啦，刘万良老师。 你好你好。嗱，师傅又真系好似好 mature 吓，系啦，好似好尊重啊，好老前辈咁样。你都系喜欢我哋叫你老师多啲。 老师好似就后生啲啊嘛， 亲切啲， 亲切啲咁就。师傅好似仲有一个距离感系啦，因为我都系一个学习者嚟嘅。 呢个你谦虚啦，因为 Jerry 啦，其实即系方中细过我添嘛，大家差唔多年嘅。咁但系咧，佢已经啦系成立咗个双截棍总会，咁啊呢个香港双截棍总会都有翻一定嘅时间啦，同埋亦都喺较早之前啦，亦都拎咗呢一个啦青梦啊，即系个年青梦想家嘅一个奖项。 系 咁啊，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点解会成立一个双截棍总会，又或者点解咁钟情双截棍咧？ 哇！呢、這个要讲翻起我十零岁嘅时候啦，咁啊细细个翻内地探亲啦，咁见到阿堂哥玩嗰支双截棍，当时唔知叫双截棍，玩到哇好过瘾、啊，揈嚟揈去，由左手接右手，右手穿左手，咁我问佢：喂，阿哥可唔可以教我玩？佢话唔教，咁谷鬼气啦，谷鬼气咪自己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搞双截棍啦。其实 几岁啊嗰阵？ 嗰时我谂都系十一二岁咋，嗰时就比较倔强啲啦。哇，你唔教我，自己谂办法。咁啊，攞咗阿妈支地拖咧，切开佢咧，慢慢搞。结果拖地嗰时间俾阿妈打餐懵啦。咁其实香港双截棍总会咧，其实到依家已经有12年嘅历史。其实喺08年咧，咁就同一班网上嘅朋友志同道合咁去网上沟通啊交流啊，其实香港有冇人玩双截棍咧？一出个 po， 好多人回应我啲讨论区，咁就搞咗第一次嘅网聚啦。09年，咁之后原来发觉有一班人真系好想去玩，但系当时冇人教啦，冇平台去传播呢种嘅运动啦。咁我哋就胆粗粗，我就话咁不如大家成立个会啊，咁啊去咗一个另一个阶段，就我哋创立咗个协会啦。去到依家嘅总会已经有12年嘅历史啦， 厉害厉害！因为讲紧可能09年之前，大家接触双截棍都可能要系拜师学艺啊，去啲武馆咁样样咧，先至有机会啦，接触啦、认识啦，或者学习双截棍。 但系当时偏偏我揾咗好多网上嘅资料，亦都揾咗好多嘅武术中心，冇人教双截棍、啊。系、 哦、 啊，我当然教嘅嗰个范畴或者幅度咧，可能就系局限于电影啊。咁、大家都所。可能大家都所知，其实双截棍点嚟就一定系睇李小龙电影噶啦， 最发扬光大 系啦，包括我自己都系嘅。咁但系原来要去揾呢样嘢有冇人教呢？有系有，但系其实佢唔全面。 就算全面咧，佢都局限於電影裏面嘅動作。咁至於自己由96、97年啊睇啲網上嘅資料啊，咁當時冇網絡咁發達啦，咁啊睇 VCD 啦，咁 VCD 就大家知道咩年紀噶啦。咁跟住 起曬格 啦，咁跟住又睇到一啲嘅叫做定格嘅圖畫啦，咁啊係類似啲公仔一格一格去打雙截棍嘅。咁啊透過嗰啲動畫啊，透過啲圖片咧去串連一切啊。咁當然吃過唔少苦啦，咁喺嗰個自學嘅階段， 係 啊， 呢個就一定係即係付出嘅經歷嚟㗎啦。 喺錯誤中學習導致或者去到嗰個階段，去到呢一刻嘅時候，嗰、那個錯誤嘅學習令到我有一番嘅成長啦。 但呢個有啲驚㗎喎，就係因為錯過先至知道乜嘢係啱㗎嘛。 所以就喺我哋依家嘅教學，或者我哋去教啲同學啊，或者有興趣學習雙截棍咧，咁佢哋就走少好多冤枉路啦。即係我哋係點對點一教，其實佢就明白個動作，亦都更加容易去到位去練到一個技術出嚟。 你會唔會因為呢一個即係經歷嘅緣故，所以導致你就聯同咗崔成安老師啦，就一齊即係創作咗或者即係處理咗一本啦，就係《雙截棍嘅連環圖譜》啦。 哇！講起呢個《雙截棍連環圖譜》一個故事底韻，真係有啲淵源。即係其實我同阿崔老師咧呢個磨練之交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去達成呢個友誼嘅。咁但係點解會有一個機會同埋咁巧合會遇到會認識佢？本身喺2015年前，我淨係知道佢係畫李小龍漫畫或者畫李小龍圖像最出色或者最多嘅一個老師啦。 係。 咁佢有一年就15年翻嚟香港舉辦一個畫展啦，一啲叫做新書發布啦。咁咁啱嗰段時間我就有工作去唔到佢嘅發布會啦。咁我就膽粗粗喺網上問佢：崔老師真係好可惜啊，見唔到你。如果有機會咧，請你食飯或者同你見個面就好啦。點知佢覆我。哇！嗰時真係哇，心都震埋啊！點解咧？ 太興奮啦！ 太興奮，同埋冇可能嘅，即係簡單，你見到一個偶像巨星，你好崇拜嘅，好崇拜，但係佢你真係去問佢嘅時候，佢回覆你咧，嗰種難以置信嗰個情況咧，你真係諗到依家我都覺得係好驚訝嘅。 都係㗎，因為你講緊嗰個發布會啦，我有去到同佢做訪問啊嘛。 係。 咁老師其實好人嘅，不過咧就慢熱少少。 係。 即係有少少 cool 嘅。如果你啱啱接觸佢，即係佢又唔講嘢，你知佢個樣係比較莊嚴一啲嘅。 冇錯。 係啦，咁仲要佢中意翹埋雙手㗎嘛。一翹埋雙手佢唔出聲，咁啊你就突然間覺得好有威嚴啊。 係。 係啊，咁但係識落啦，溝通耐咗咧，你就知道佢係一個非常之親切啦。亦都係即係都係好肯講嘅一個前輩嚟嘅， 好風趣，好鬼馬嘅佢。除咗崔生啦，崔太亦都係好好人嘅，咁所以佢兩夫婦咧都係待我係一個類似即係嗰種緣分，好難講。咁講翻個緣分就係嗰次之後咧，咁我認識咗崔生啦，咁亦都佢幾欣賞我呢個僆仔，就呢個僆仔都幾勤力喎，咁就不斷咁喺個雙截棍裏面嘅創作咧加咗少元素，咁慢慢咁喺16年嘅時候，我創立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啦。咁喺當年阿崔老師就問我：喂，其實你健力士紀錄都攞咗啦喎，咁你有冇下一步啊？其實我唔敢同佢講下一步，因為我好想去真係有一個傳承雙截棍嘅文化咧。咁除咗文章就枯燥啲啦，咁加上自己筆墨又冇乜料子啦，咁如果有一個圖畫圖像去傳承呢個文化咧，相信係一個突破嚟嘅。咁當然唔敢講啦，哇！老師幫人畫幅畫係真係你求佢都未必肯畫噶嘛， 咁即係要講緣分啊。 係啦，何況係一本書，天文數字嚟嘅，應該可能。咁但係老師話：嗱，你16年尾嚟加拿大揾我，大家傾下睇下點樣去做。咁就試下大家相處之下，睇下可以磨合到一啲嘅火花出嚟。咁當然我好興奮啦，去到佢個加拿大嗰度， 真係飛咗去加拿大揾。 係啊，飛咗去加拿大半個月到，咁基本上係你好難想像會咁照顧一個後生仔。咁亦都帶我去觀光啦，亦都係喺生活中大家去睇下我嘅生活習慣啦，去捕捉我嘅神態啦。咁對於佢嚟講就容易啲喎，亦都拍攝咗好多唔同嘅動作啊，拍攝咗好多唔同嘅鏡頭去嘗試下點樣去表達到本書出嚟，咁就構成咗呢個前因啦。 咁佢跟住， 咁其實成個過程都幾特別喎，即係頭先以為係即係攢顧草勞咁樣，但係佢傾下咁樣，咁但係估唔到原來喺個過程裏面除咗照顧後輩啦，佢亦都喺當中係揣摩啦，觀察啦，你嘅一啲動態啦，因為講緊嘅呢本連環圖譜啦，就係崔成安老師其實佢就畫咗 Jerry， 即係耍雙截棍嘅好多個嘅造型啊或者動作喺裏面嘅，咁一陣間會再詳細啲嘅，咁所以我就發現，哇，崔老師都好犀利喎，即係未聽你講呢個之前咧，我就咁睇就即係不嬲知佢畫畫勁啦，但係原來之前佢都有好多心思心機準備功夫做咗喎， 係啊，所以喺佢即係當然我自己去問佢咧，我真係唔夠膽嘅，即係作為一個後輩，作為一個剛認識嘅關係，或者作為一個嘅粉絲，點敢同偶像講？喂，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嘢？唔可能嘅嘛， 或者一齊合作啦。 係啦，就算你話合作都難啦，即係用咩方法、用咩能力、財力去打動到佢咧？但老師真係冇問過我任何嘢，只係問我一句：你做唔做？做我哋做就好啦。 大将之风啊！你哋 系啊，何止大将之风，简直系我嘅伯乐。 燕烧店的烟味，明白隔壁是过树馆。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下家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青铜道剑五三。他们的生活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的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改？怎么改？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改？怎么改？气势难辨，手心开。怎么改？怎么改？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嘿，跟马步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怎么改？怎么改？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改？怎么改？东洋兵分的招牌。怎么改？怎么改？一杯我一脚踢开。哈，那是用双截棍。 就促成咗呢一本咧雙截棍嘅連環圖譜啦。咁頭先都講咗，裏邊咧就有一啲嘅好似秘笈咁樣啦，你耍嘅招數啦，裏邊亦都有啲我即係頭先立過下啦，有啲李小龍先生嘅一啲嘅金句啦，或者係一啲精神啦。而更加緊要咧就係即係講到雙截棍，就感覺上啦。其實大家都諗緊佢淵源係幾時？咁啊，裏邊都原來啦，即係崔成安老師都畫咗一啲佢以前喺古代，即係特別我哋唔同朝代裏邊出現過啊，或者一啲大事裏邊用雙截棍嘅歷史。 係冇錯，其實呢本書嘅我自己其實諗過咧，就係我自己了解過世界所有地方嘅雙截棍啲書籍咧，其實冇一本有咁突破同埋咁全面嘅介紹。咁當然我自己累積咗經驗啦，亦都透過老師嘅鬼斧神工嘅畫風，令到呢個畫作啊圖呢、這個圖譜有個更加動態嘅一面啦。咁其實雙截棍咧，其實喺古埃及咧，我哋冇呢個歷史記載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出現過呢個雙截棍嗰個形態，就係、是、一個彎杖，跟住另一邊咧就好似一個滴水咁嘅。咁但係 阿羅比斯拎住嗰兩個， 係類似啦，咁係一個權杖嘅代表啦， 形態 啦。咁其實有歷史根據記載嘅就係去到我哋嘅春秋戰國啦， 哇，都真係幾千年前喎， 冇錯，差唔多兩三千年前嘅時候。咁喺幾時出現啦？嗱，《孫子兵法》大家可能就聽得多啦，《墨子兵法》可能就少啲啦。但如果你有《墨子兵法》，咁可能要講下劉德華墨公嗰套電影，咁就知邊個叫墨子啦。咁究竟墨子兵法点解会有双截棍嘅呢？原因就係孙子就透过鲁班呢去设计云梯工程嘅。墨子呢就透过我哋嗰时呢，我哋唔叫双截棍，叫连挺。连挺嘅话呢就係 1.5 米长嘅棍， 1.5 米嘅绳，再加 1.5 米嘅长嘅棍，即係类似四米半啦。咁就城池里面向外打，爬上云梯嘅人就俾佢剥落去啦。 即係讲緊有两度我哋屋企啲房门嘅高度嘅长度啊。嘅棍啊， 系啦，咁其实好轻松咧，喺城池里面唔使乌前身咧，倒滚油啊，抌石头啊，咁就轻轻松松喺城池里面守城啦。咁上得嚟嘅就俾佢啲另一个反作用力咧嘅离心力打翻落去咧，咁啊容易击退或者击破咗啲 攻城嘅人。 咁麥子其實點解會諗到呢樣嘢？最有趣就係佢經過農耕嘅地方咧，咁收成要秋天要收成嘅時候咧，咁啊要打谷物嘅。咁啲農民咧打谷好輕鬆喎，咁佢就一支棍再加一塊平條型嘅木板啦結構，咁中間攞啲牛筋啊或者係牛繩啊綁埋，咁啊好輕鬆咧打脱落咗啲谷物。咁佢係透過呢個想法咧創立咗個蓮亭樓。 哇！呢啲咧真係我諗大家喺生活裏邊咧都比較少機會接觸得到關於雙節棍嘅淵源。咁其實都唔止嘅，我睇裏邊有唔同朝代真係雙節棍嘅一啲大事件啦，都擺埋咗落去。老師亦都畫咗一啲作畫喺裏邊， 冇錯。 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咁但係最氣慾啦，就真係去到秘笈嗰一欄啦。嗱，你就真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研究過好多唔同嘅招式啦，關於雙節棍嘅。咁我就睇呢一本秘笈咧，其實都發現幾易學㗎喎，即係因為大家可以透過呢幅圖就睇得到，譬如好似白蛇套信咁樣，我哋應該點樣拎住支雙節棍拋出去嘅時候，個棍嘅形係應該轉住去啊定係直去啊，隻手又點樣擺呢？咁其實就真係透過呢幾幅畫呢就可以完全做到白蛇套信呢個出招同埋收息嗰個動作㗎。 冇錯啦，因為透過老師嗰個畫風啊去表達一個動態，就係我哋好希望喺一張普通我哋視覺裏面嘅意，即係可能我哋叫平面嘅感覺咧，睇出到 3D 嘅效果出嚟。咁啊，透過我哋揭頁嘅時候咧，佢個動作不斷咁轉咧，咁啊令到好似一本秘笈好活生生嘅武林秘笈。咁透過佢畫嘅幅度啊，透過佢畫嘅一個動作咧，大家好容易幻想到嗰個結構圖啊，同埋一個圖線嘅走動啊。咁就由我哋好似頭先你講嘅白蛇套信，由背劍我哋右手攞住支棍喺我哋嘅二頭肌裏面，一個發出去手伸直向前打個圓圈，然後收翻去我哋嘅腋下夾翻棍。咁呢個咧其實一個攻一個收嘅時候咧，已經好容易清晰表達咗一個圈狀嘅運動，咁令到大家睇落去嘅時候冇咁枯燥啊。 嗱，我哋講就即係容易啦，拎住支棍夾住喺夾粒底， 係冇錯， 將佢向前拋，畫個圈翻嚟，再夾翻住， 冇錯。 即係呢個就係李小龍前輩啦，即係經常出現嘅一個動作，就係叫白蛇套信。咁透過畫咧去做啦，其實個感覺叫得連環圖啦， 係 真係快揭嘅時候，好似我哋細個睇嗰啲連環漫畫咁樣。 係啊，武林秘笈咁啊，呢個就係老師嘅精心安排之下，令到佢呢本書佢嗰個結構咧更加有個視覺同立體感啊。咁佢之前早期咧，佢都創立咗一本類似雙節棍嘅打嘅一個動作，但係就以李小龍先生為藍本一揭咧，就你會見到李小龍先生好快咁玩緊雙節棍。咁透過呢個概念咧，就融入翻咗喺我呢本雙節棍連環圖寶。透過我研究咗咁耐雙節棍一個感受同埋動作咧，設立咗15個基礎動作，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去學習，更加容易去理解嘅。咁我容易啲去做到一個動作。 咁若然大家都有兴趣就真係啦，可以揭开本书慢慢睇下啦。因为你当係一个艺术欣赏就得啦。因为崔老师嘅作画就不嬲都系厉害啦，刚劲有力，而且系非常之有气势嘅。 冇错。 你睇佢画李小龙就已经知道啦。 正。 咁另外亦都画咗咁多幅就是 Jerry 即系出唔同嘅招式。 係 啦，无论系起手式啊、收式啊等等嘅连环图。亦都系俾大家可以好似慢镜咁样啦，睇返係啦，咁究竟呢个动作系点做呢？亦都有个 QR code 可以 嘟㗎。 是啊，冇错，每一个大嘅即係例如第一个动作里面，例如白蛇套信咁啦，咁我就設立咗个二维码，大家 scan 到入去就可以睇到佢嘅慢动作。咁除咗睇图片，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网站嘅一个动态，咁大家就去两方面符合返扣埋一齐呢，就容易啲更加掌握到个动作嘅标准啦。 係咁啊，嗱呢一本书就诚意推荐俾大家去认识啦，因为双节棍呢一个文化啦，唔听 Jerry 讲啦，原来唔知道个渊源咁深，同埋其实可能喺我哋生活上面咧，好多嘢我哋都以为喺度，但系我哋其实一路都忽略咗。系啊，其实真系你唔讲我都唔知道，原来好似冇乜机会学噶喎，咁样样。 因为系啊，都我自己细嗰时去追求双节棍嘅教学啦，其实都揾唔到一个正规嘅学习嘅一个方法。 咁你点学翻嚟嘅咧？ 就喺错误中睇嗱，讲翻呢个又系同崔老师有个渊源噶。其实佢四十几年前咧已经画咗双节棍嘅连环嘅动作，咁就当时有一本叫做类似啲武术杂志嘅人咧，俾咗一辑相佢，叫佢逐张逐张相去画出一个动作，就系、是、好早期嘅。我喺九几年度会买咗嘅就系、是、一个类似啲好线条好简单嘅，喺度打双节棍撩啊接啊，咁可能有成四十几张图，原来就系崔成安老师当年画噶。咁所以佢嗰本真迹或佢嗰本嘅书咧，佢后期都送咗俾我去参考。哇，原来就系呢、這个，我就当时就睇住崔生嗰啲线条去学习双节棍。咁当然吃